总会留，燃烧达最后亦成灰。筵席坐满，毕竟都散无幸免，无万一。如果白雪总需染尘，繁花没了，剩下残影。得到了会失去，我的所有会变一句曾经。当一切未发生，幻想种种美好片段，一切未发生还可推开过去，常常被满意形象，常常处望风景，今生可活就只等这一季。当一切再发生，幻想通通与真照面。一切再发生，如戏法总给拆穿。原来善变也平常，原来暂远处望不清，今生可活就只得这一季。如果白雪总需要所有会变一句曾经，当一切未发生，幻想种种美好片段，一切未发生还可推开过去，常常被满意形象，常常处望风景，今生可活就只等这一季。当一切再发生，幻想通通与真照面。一切再发生，如戏法总给拆穿。原来善变也平常，原来暂远处望不清，今生可活就只得这一季。原来善变也平常，原来暂远处望不清，一生一世就只得这一季。